腾格斯左右没有看到人。在这里，一名少年骑了一匹褐红色马驹，绕着腾格斯跑了半圈，几名少年也跟着跑了过来，站在马上少年的后面。少年哼了一声，哼，腾格斯，你终于肯出来了。他跳下马背，随手将缰绳往旁边一丢，立刻有一位少年抓住，十分自然地牵住马匹，把马拴在旁边的木桩上。腾格斯因为有人能喊出自己的名字而兴奋不已，他问道，好汉姓甚名谁？腾格斯忽然想起宋师无数次敲打自己脑门，告诫自己要好好说话。腾格斯立刻纠正了自己的用词，又说道，你是谁？怎么知道俺的？他的古怪发音和说话方式依旧让对方感到不悦。少年说道，腾格斯，你跟着男人学成蠢货了吗？少年头发卷曲，面容清俊，睫毛长而眼窝深，这副容貌在猛人一族当中极为俊朗。他头戴镶边皮帽，一身白色夹袍，右衽与交领开叉的下摆似有云卷，脚下皮靴镶有金纹，干净飒爽，贵气不凡。腾格斯摸了摸后脑勺说道，俺跟老师学了很多东西的，不是蠢货。少年上下打量着眼前从未出过帐篷的水师提督之子，乌色宽大袍服让他在同龄人中已然高大的身体更是膨胀开来，如同一朵蒲公英。头发也没有编成时下年轻人中流行的辫子头，也没有修剪婆娇。所谓婆娇，是指将头顶正中以及后脑头发全部剃去，只在前额正中以及两侧留下三搭头发，如同汉族小孩三搭头的样式。正中的一搭头发被剪短散垂，两旁的两搭挽成两极悬垂至肩，以阻挡向两旁斜视的视线，使人不能狼视，又称为不狼耳。黄金家族后人作为伟大成吉思汗的直属后裔，布朗尔发型几乎是男人必备。少年不满地说，提督大人，没有教你我族习俗吗？看着眼前头发被胡乱剪短的腾格斯，少年心里更是轻视了几分，也不知道阿布为何要让我同这傻子处好关系。提督大人被大汗软禁至今，自由之日遥遥无期。腾格斯答道，招了招了，俺觉得现在挺好，能追上好骏马的野狼也大多数狼毫不齐。少年一惊，在草原上皮毛光滑的狼往往是生存环境较好，能够轻易捕获到食物，因而养成较为富态漂亮的皮毛。这部分皮毛常常是用作缝制贵族们的大灰与裹腿，可这部分狼是上不得台面的，因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混吃等死的畜生。真正被猛人推崇的狼，是那些看起来伤痕累累却健步如飞的四脚猛兽，他们只会存在于最艰难的环境之中，为捕获一只猎物有时候要埋伏跟随一天一夜，追逐马群时也能够长时间忍耐饥饿。这部分狼有夜不语、金银齿、花白虎等，凶猛狡猾，每捕获一只都值得让男人们为自己赢得如此强悍的对手而骄傲，甚至大摆筵席。他们的皮毛大都不好看，却是猛人汉子装配武器的刀鞘剑侠的爱物，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狼中猛士的勇敢和力量将会让他们的武器更加锐利。腾格斯深入浅出，震惊了诸位小孩。少年眯起眼睛，再度打量眼前人，说道，看样子是我小看了你啊。看似平凡无奇的面孔，那副憨厚的笑容伪装得像模像样，故意穿得傻乎乎，头发也剪乱，说话有浓重的南蛮腔调。是了，腾格斯一定是隐藏自己的智慧，否则被大汗知道会带来杀身之祸。少年恍然大悟， 阿布果然有一双神鹰一样的眼睛，少年的声音也缓和了不少。唐克斯，你会骑马吗？ 不会。 少年点点头，又问道：那你敢骑马吗？ 俺敢。 少年示意跟班，你们把马牵过来。对其他孩子，少年就没那么多好话，他长大了要统领更多的人，眼下不过是在适应这种天生的地位。这匹马还没有成年，所以阿布允许我以他为坐骑，不过他性格暴烈。少年话还没有说完，腾格斯已经跳上马背，马儿受惊往前加速奔跑起来，一人一马眨眼就消失在旁边的帐篷后面。旁边的一位少年担忧地说道： 二司令少爷，他这么样会不会…… 阿尔斯楞摆摆手，一副大人模样。哼，用不着担心。阿尔斯楞心中窃喜，果然如同阿布所说，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一匹好马的诱惑。纵然腾格斯隐藏得极好，在面对自己的马驹煞力极时，也立刻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狂野，甚至直接就骑了上去。阿尔斯楞想到，好马是个男人都想骑，唐格斯，你还是不如我阿尔斯楞啊。要拴住女人的心，就给她牛羊牧场与鲜美水草，用黄金银子塞满她的盒子。要得到男人的心可就难多了，骏马只是获取对方好感的第一步。 啊，不好了不好了，阿尔斯楞少爷。 慌什么？阿尔斯楞训斥了旁边比他高出一头的少年。少年缩了缩头说道： 腾格斯在那边出事了，他闯进军营了。 阿尔斯楞暗想，难道是装傻充愣进入军营尝试接洽他父亲的旧部？该死，腾格斯你算计我。怒火中烧的阿尔斯楞也顾不得阿布的叮嘱，一把扯过旁边一名士兵的马匹说道：黄金家族要征用你的马，去元帅府另拿一匹。他跃马而上，其他几个跟班则只有骑着驴子远远跟在身后，没命地甩着鞭子。抵达出事地点，腾格斯早已消失不见，用以盛放物资的帐篷被他从中撕成两半，羊毛变成了空中飘来飘去的絮状，像是下雪，让阿尔斯楞打了个喷嚏。带兵将领朝他诉苦： 阿尔斯楞少爷，那是您的马，所以我们才不敢拦的呀，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阿尔斯楞只能压住火气：有任何问题让人来找我阿尔斯楞。对于担当上，阿尔斯楞从来不缺乏气魄与勇气，我倒要看看你腾格斯到底要考验我的耐心到什么程度。阿尔斯楞跟随腾格斯的马蹄一路辗转，沿途不断听到有人诉苦： 阿尔斯楞少爷，我家帐篷被你的马给踹翻了，我的酥油全毁了呀。 阿尔斯楞少爷，我家奶罐全碎了。 阿尔斯楞一肚子火，终于忍不住大吼：给我把唐格斯揪下来。又一个少年骑驴回来并报道： 少爷不好了，唐格斯被马掀翻了，现在正被马拖着走。 阿尔斯楞这下子惊起一身冷汗，可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马而死了，这家伙再有问题也是黄金家族的人，无辜致死族人可是大罪。匆匆赶过去时，阿尔斯楞看到自己的沙里吉正拖着腾格斯在地上绕圈，腾格斯居然扭过身体抱住马腹，单脚在地上一撑，用力脚踢向马腿，反手将沙里吉抱摔在地。然后腾格斯站起来，一脸血地走过来说道： 要回家了，吓死玩啊。 腾格斯从呆滞的阿尔斯楞一行人旁边走过。当夜，兽医有些遗憾地宣布： 少爷，沙里吉不行了，内脏被损毁，撞击那一下把脾脏撞破了，哪怕恢复也是一匹废马了。 腾格斯， 我要宰了你。阿尔斯楞抱着艾玛哭了一夜，这辈子他从没哭过这么久。复仇之火在阿尔斯楞心中熊熊燃烧，他要让腾格斯为戏耍自己害死沙里吉付出代价。既然阿布早就说过接洽腾格斯一事让自己酌情处理，那么现在就是做决定的时刻。蒙古汉子，向来是你给我一碗酒我还你一桶奶，你捶我一拳我捅你一刀。强行压抑自己愤怒后的阿尔斯楞又意识到，这或许是腾格斯甚至是博日特提督对自己的考验。黄金家族作为大汗直系子孙都有成为大汗的资质，互相之间难以信任。自己那次主动示好大概让腾格斯意识到了什么，因而他故意装傻充愣，继而甚至毁坏马匹，就是为了让我失去冷静提前暴露。想到这一点，阿尔斯楞惊出一身冷汗。不愧是大名鼎鼎水师提督博日特大人的后人，狡猾如狼。可阿尔斯楞却始终咽不下那口气，凭什么自己的沙里吉就要被他弄成废马？于是阿尔斯楞想到了一个法子，既可以试探腾格斯，也能够让其他人说不出什么来。这一天阿尔斯楞找到腾格斯对他说，腾格斯，这是我阿布高价买来的獒犬，遇到狼群都敢冲锋，你可敢和他试一试勇气？阿尔斯楞看着腾格斯呆滞的面孔内心冷笑，这头獒犬戴钦是极为凶悍的纯种獒犬，从小喂食活物，一旦脱绳必定见血，不是那些普通牧羊獒犬可以比拟的。狩猎时他勇猛无助，敢于单枪匹马冲战狼群，是一名真正的勇敢猛士。因此阿布给他取名戴钦，在蒙语中表示战将的意思。若是腾格斯认怂，就说明他一点也不傻，如果他继续装傻就会面临重伤的危险。腾格斯答道，昂敢。他蹲了下去，和威风凛凛的戴钦对视起来。腾格斯又说道，他的眼睛好看。阿尔斯楞内心冷笑，待会儿你的惨状更好看。腾格斯摆出搏克的姿势，压低重心，屈膝，双臂在脑袋前方，以随时抵挡针对要害的攻击。从姿势上看倒也算标准，博克是猛人的近战格杀技，远不是看起来那么笨拙，这是一种从战场上演化而来的搏击术。战场之上若是徒步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拳脚基本无用，地面格斗更容易被不知哪来的一刀一枪刺倒。战场讲究快速杀敌，那么徒步或者是被迫下马时对敌扑倒一刀毙命最好。博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模拟战场搏击术，第一踢攻击膝盖以下部位，致使敌人失去平衡倒地，也可以在手持兵器的情况下使用。猛人擅长骑射马战，对稍弱的步战相当重视，博克双方身上的交衣也是模拟战场盔甲，以达到武士提前适应对方体系与防护能力的目的。阿尔斯楞将手中的牛皮胶锁解开，吹了一声口哨，戴钦张开布满利齿的大嘴冲腾格斯扑去，一人一拳在地上滚来滚去，阿尔斯楞根本看不清到底哪一方占据上风，草皮纷飞，狗嚎人叫，乱成一团。最后双方终于软软地抱在一起不动了。腾格斯慢慢爬起来，摸了摸狗头，一脸血地对阿尔斯楞说道，是条好狗，俺很欣赏，俺回去洗脸了。阿尔斯楞看着已经翻白眼没有心跳的爱犬跪在地上仰天长啸，他妈的，腾格斯，你个潮种，我的战将，战将。阿尔斯楞内心在泣血，好几天他都神情恍惚，一方面是由于被阿布抽了几鞭子，一方面是想不通，怎么可能呢？ 腾格斯比自己还要小两岁，不过12岁的半大孩子，怎么能够赢过那么剽悍的獒犬戴钦？经过验尸，兽医判断说戴钦是外力压迫内脏，力量过大，致脏腑破裂而死，并不是如同阿尔斯楞预期的那般类似拧断脖子这种最粗暴的手法。也就是说，腾格斯是把他看成一个搏克对手，硬生生的用搏克的方式把他压死的。阿尔斯楞内心长时间积累的怨愤终于到达了临界点，对于他来说，冒犯自己一次两次可以原谅，可每次都戏耍自己，让自己当众出丑，这就是挑衅。一个计划悄然在阿尔斯楞脑子里酝酿着。很快到了这一年的九祭，九祭对蒙族人是一个重要日子，不论贵族平民都要将鲜奶、油和酒均匀地滴在敖包上，以此感谢天神。这次九祭是为了祝福大汗添了一名小王爷，以此作为对于长生天庇护的回礼。酒祭完毕，依旧是宴饮，玩博客、唱歌、拉马陀琴、四胡、口琴、雅托克，更多的是互相敬酒的汉子。女人们则是聚集在一起，喝着羊奶，拉拉日常。每逢祭祀日，所有劳作人员都要停下来，以此表达对天神的敬意。如此一来，也变成了一个公开的休息日。夜幕低垂，到处都是篝火，耳朵里是大家的欢笑声、琴声、歌唱声，偶尔听到被圈起来的牛羊跟着应和两声。对于蒙人来说，这是最快乐放松的时候。阿尔斯楞找到独自在啃羊腿的腾格斯，问道，敢不敢去比一下胆量？一听到敢不敢三个字，腾格斯一下子就回答，俺敢，等俺一下。腾格斯抓起另一只羊腿就跑向自己的帐篷又回来。阿尔斯楞不由轻蔑地想，杂种就是杂种，根本没有黄金家族真正纯正的高贵血液，连羊腿都要拿回家藏起来，真是丢先祖成吉思汗的脸。带腾格斯远离人群，来到远处一个木桩旁边，这里套了两匹马，夜色下骏马的眼睛悠悠发亮。腾格斯已经14岁，阿尔斯楞16岁，算是成年人了。阿尔斯楞微微扬起头，满脸挑衅，骑马一路向北，看谁先忍不住往后逃。他也不得不仰头，腾格斯这个怪胎比他长得快多了，已经高出阿尔斯楞一个脑袋。腾格斯偶尔灵光一闪，不过怎么知道谁先往后逃？不然赢的那个不是一直跑到草原深处回不来了吗？阿尔斯楞早有备案，回答说，输家高喊认输也行。腾格斯又问，那赢家有啥？果然这傻瓜的外表都是骗人的。阿尔斯楞眯起眼睛说道，你赢了这匹马就是你的，你输了从此以后就当我的随从，以后听我的，敢不敢？ 俺敢。 好，长生天为证，今日我阿尔斯楞， 俺腾格斯 在此一比高下，若腾格斯获胜，他胯下马匹归他，若我阿尔斯楞获胜，腾格斯将以我为尊，跟随于我。腾格斯脑子里不知道想到哪一段，脱口而出， 长生天在上，后土在下，俺腾格斯今天和阿尔斯楞结成异性盟约。 忽略他怪里怪气的词句，阿尔斯楞让腾格斯先选马，腾格斯选了左边一匹，阿尔斯楞登上右边马匹，两个蒙古少年马鞭一扬，夜色中两道黑影杀向远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 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